林中金。相府豪杰来相助，王朝和马汉在身边。穿金书神情如烟，彻底书是条好汉，穿山书铁臂神拳，翻江书身手不凡，金毛书一身是胆，这武术一介金兰，旗下无影流传在民间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，